一场酣畅的小聚，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。虚实，一抹夕阳，一片车水马龙，倦鸟思返，人在归途。亥时，一杯红酒，一世围坐的亲人，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。 FM 九九九，来自心灵的声音，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。 耳朵驱散心灵雾霾， FM 九九九带你心灵清零。新的一年清零归零，我们重新踏入旅程，启程路上你我一路相伴。我是主播心情，新春佳节，祝一切都比你想象的还要好一点，盼大家万事胜意。 在你的胸膛，因为不舍得

却有余地。你的问候关心，隐约有种距离，讨厌你说对不起。想你懂我一直过得不顺心。 天黑。